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位新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张小优，来听听他作为一位自媒体人的生活方式。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非要写文章秀才华，健身房举铁流汗，却为美食不顾一切，长发飘飘却酷爱机车彪悍，将生活过成诗和远方，不为活得有意义，却为活得有意思。FM Lifestyle 邀您一起听听自媒体人张小优的生活方式。 欢迎小优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张小优。 觉得你的自媒体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啊，打我胖八斤，这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是这样，因为就是一直在玩王者荣耀，然后我有个小号叫打我胖八斤，当然也是为了防止大家都追着我一个人打，就是你打我你就胖了，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打我。 我以为你是胖了八斤之后然后大家来监督你。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随便起了一个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名字。 那说到这个胖八斤哈，你是一个身材特别苗条的姑娘对吧？你健身多少年？ 说起来其实健身时间还不算很长，大概2年半到3年的样子。 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健身运动？ 我自己比较喜欢跑步，比较喜欢有氧运动，一周跑个3次左右，每次5到7公里，然后会做一些无氧运动，就是举举铁啊，在健身房，然后做一些团体课。 举举铁啊，这个好多女生都觉得说女生练器械会不会练出肌肉块，像男生一样看起来膀大腰圆的，很多人会有这个担心，但是我知道其实不会。 其实是这样，之前跟健身的朋友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有一些健身小白会说啊，我不想举铁啊，因为我觉得举铁哦，我胳膊会变很粗，或者我腿会变很粗，做深蹲或者做硬拉，那这样不好看。其实这就特别像有朋友说啊，我想创业，但是我不想成为马云，就是拜托你们不会说轻易的就可以练成这样，说哦，我健身一年，然后经常举铁就变成了施瓦辛格。像我们平时就是正常人健身的这个频率和这个量级的话，其实很难练成那样。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塑形的这么一个诉求。 对，没错，尤其是女孩，因为肌肉纤维的数量包括它的形状其实不太容易，就像你说的最后练成那样的身形不太可能。 对，就听起来好像 Chloe 也经常健身的样子是不是？ 好像是有一点点。不是经常。对，有的时候健身其实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健身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所有的事情一样，就是万事开头难，它重在一个坚持，会在坚持中看到一个你锻炼的效果，还有你在你的锻炼的过程中，比如说像做一些有氧运动跑步这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跑步好无聊，我这跑起来什么都干不了，然后就很难坚持跑40分钟以上，或者说跑很长的公里数。可能听音乐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选一部比较好的剧在跑步机上去跑，还有呢就是其实跑步的时候是要很专注的，比如说你要专注你的一个步频，你要专注你的一个呼吸的调整，而且你还可以通过跑步这个时间去思考很多事情。 是，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啊，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觉得大家现在健身的意识确实越来越强烈。 对对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跑步其实也是长期跑步对膝盖会有一些损伤，所以有一些姿势的问题就是大家也要比较注意，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膝盖它不能朝外或者朝内。 对，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健身的或者是专业的这个跑步运动员，我们可能需要前期的这个跑步之前 前的热身，跑步之后的拉伸都很重要，就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这些，那可能我下了楼然后就开始跑了，然后跑完以后回家就洗澡就结束了，那其实拉伸和热身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避免你受伤的一个方法。 嗯，我们知道小优他有很多爱好， 嗯， 可能呢最开始你锻炼呢是想给自己的美食留出空间，对吗？ 对，因为就是本人比较贪吃，当然我觉得可能女孩都比较贪吃吧，尤其是甜食，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夜宵，这个可能对一些专业的健身人士来说都是大忌。 他们很多时候为了健身的最佳效果，只吃一些比如说蛋白呀、水煮蔬菜呀，或者水煮鸡胸啊，完全没有油没有盐，吃起来味同嚼蜡的食物。那你是怎么做到？ 对，就 兼顾美食， 就是他们对自己可能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或者人家是专业的健身教练，或者有这个专业需求的，比如说他是做健美的，或者是 参加比赛， 对，所以他们可能有这些需求，或者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减脂的，比如说我之前非常非常胖，然后我想在一年之内减掉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可能我会严格的按照这个饮食规律去做。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健身爱好者，我有一个很小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年可能我就是要维持，我不要再胖了，因为我吃太多，还要吃夜宵，我还要吃甜品，我还要喝咖啡，我还要喝可乐，嗯，就是 所有不健康的高热量的食物你都不拒绝。 嗯，就是他们热量很高，所以你要达到一个你这个收支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会去算卡路里对吗？ 会稍微注意一下，就比如说之前在我的公众账号曾经发布过，就是说一听可乐，或者说一块饼干，或者说一块炸鸡的热量，那相当于你跑了多少公里。那我今天如果不想去跑步了，那我是不是少喝一听可乐就可以？ 那看来也就是说健身和美食呢其实是可以兼得的，只不过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运动的自律可以给我们带来美食的自由。 嗯，还是一句，就是健身的话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非要写文章秀才华，健身房举铁流汗却为美食不顾一切，长发飘飘却酷爱骑车彪悍，将生活过成诗和远方，不为活得有意义却为活得有意思。 FM Lifestyle 要您一起听听自媒体人张小优的生活方式。 小优，我知道你特别爱旅游对吧？ 嗯，我觉得 你是个旅行达人。 对，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挺爱旅游的。 对，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向往远方和诗，这种生活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刺激，因为吃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看一些没有看过的风景，然后结交一些非常有趣的朋友。你去过多少个国家和地区统计过吗？ 啊，没有。 什么样的地方？ 我没有特别的统计过，但就是其实大家都比较大众的，像美国我还没有去过，像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亚洲的这些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欧洲的几大国基本上都去过很多次。 我知道你对澳大利亚非常熟悉啊，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头写的是，甚至有一些很小的地方，一些不知名的地方，但是当地人常去，非常有趣的地方，你也可以推荐出来。 因为有很多朋友还有亲戚都在那边，所以经常去，有时候可能在那边待的时间还比较久，而且在那边上过一些课程，就在那边算是比较长时间的居住过。 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那么几个你觉得非常有趣但可能在我们的 travel book 上没有推荐的地方？先选一个城市吧。 那可能就是墨尔本就更熟悉一些。 墨尔本， 就墨尔本的咖啡可能应该说是澳洲的有一些咖啡还比较有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星巴克经常可以点到一个叫富内瑞嘛，就 Fly White， 就是其实这是澳洲的比较特色的咖啡，所以在澳洲可以喝到一些当地比较经典的 Fly White， 就是像会推荐一些比如说澳洲 Top Ten 的咖啡馆，他们有自己种植的咖啡豆，所以他们那边的咖啡喝起来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其实我不太懂咖啡，比如说之前去咖啡馆点拿铁、摩卡还是 Fly White 还是什么，难道是用了不同的咖啡豆吗？那时候我还是天真幼稚的认为，他们可能是用了不同的咖啡豆，所以做出了不同的味道。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后来我还特意去学了做咖啡和咖啡拉花， 然后才知道他们可能是奶量的不同或者奶泡的这个厚度的不一样来做出的不同的这个味道的咖啡。 对， 那可能它主要的味道不同还是取决于它咖 啡烘焙的 深浅和它咖啡豆的产地。 所以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标注这个咖啡，比如说阿拉比卡，对，这是一种咖啡豆的品种。 对，对，是这样。 或者是深度烘焙啊，或者是浅度烘焙啊，它可能会出来那种酸啊、涩啊、甜的味道会不一样。 对，然后现在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墨尔本比较有名的咖啡馆，叫 Seven Seeds 七颗种。这家咖啡馆就比较有特色了，它就是在一个很不知名的一条街上，就是可能如果不是当地人的话，不会特意的去这家咖啡馆。经常是爆满的。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咖啡做得很地道。但你现在让我去复述喝这杯咖啡的感觉，那我觉得我只能说我无法用语言去表达它的， 有限的。 对，我们语言是有限的，所以很多美食和很多地方都需要你去亲身去体验才可以体会到。 就醉在这一杯咖啡里了，喝一口之后觉得 哇，它的早午餐也还不错。对对对。 对，其实哈，就是作为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你所见到的、你所经历的这些故事，你都很愿意把它写出来和大家来分享。 对，就是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我希望有好的东西的话，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就像平时大家经常问我说，哎，你这件衣服很好看，或者你买的这个东西很好看，你的这个东西很好，链接分享给我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这都是通过我无数次的失败的体验总结出来的，就是我把你们需要浪费的钱都帮你们花完了。 对。你帮我们总结出了最有价值的东西啊。那确实是，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那样，可能就体现出了一种自媒体人不为人所知的一种生活状态也好，或者工作状态也好。因为我看到你的朋友圈里头发布过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当时是你坐在一个这个充气的一个大的天鹅上，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那个是网红火烈鸟。 火烈鸟，好的。当时在底下我记得写了一句话，是你说充气两个小时，拍照半个小时。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看不到那个充气两个小时费了那么多的功夫。 对对对，那是还是非常远的，我从中国把它背到了泰国，然后充气两个小时以后才坐上去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不到的有很多你非常辛苦的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对吗？ 对对对。 比方说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工作的这个节奏或者是状态？ 譬如说你点了一个非常好的美食，那你可能不仅仅就是品尝它而已，那你要帮他拍很美的照片，你要知道厨师是怎么做的，你要知道这家餐厅的一些小故事，可能还要跟服务员跟老板去聊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这样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东西才能分享给大家。 这个和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像哈，我们是大众媒体，你们是自媒体，其实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流程，这个采访的过程是一样的。我们要揭示出很多就是大家平常表面上看不到的一些信息也好，有趣的故事也好。而且我知道，就我本人来说，做节目包括后面的微信的这个公众文章的发布，其实有很多就是深夜打字码字然后来赶这个时间的一些压力，你们也会经历对吗？ 对，因为做自媒体时间不太长，一开始可能是两周才发一篇，然后后来慢慢的大家说怎么发的这么慢呢，那我们要取关了哦，那我们就一周一篇，一周一篇可能还是不够，就是读者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要看很多新鲜的东西才会一直关注你，那你可能就要找更多的有趣的好玩的好吃的地方也好，还是有意思的活动也好来推荐给大家。 所以你也会经常比如说熬夜写东西，或者是挠头下一个采访的点是什么？ 对，会挠头说明天我要发布了，我已经今天还什么都没写。 所以有是一种自我的驱动力在啊。但是会不会也是给你很大的成就感，因为很多的人他们作为你的粉丝也好，受众也好，其实就是因为兴趣爱好比较一致，所以作为一个分众传播来说，他们其实对你的关注度也好，粘着度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你写的文章得到大家的认可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就譬如说我在双十一之前可能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双十一去购买什么样的商品才不会让你之后想去剁手，或者是买完以后只是单纯的放在家里又是一个占地儿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得到大家很多好评和转发，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帮大家应该是省钱了吧。 这也是无数次失败之后得出来的这个经验。 对， 所以也就说其实作为你来说，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生活的种种可能，然后找到有趣的一些点再分享给大家。 对，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人活一生就是很短暂，但我想体验更多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日常大家的生活轨迹都是我需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然后呢诗和远方呢可能只是在我们闲暇的时候或者是郁闷的时候想一下，但是你好像把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想把生活过成诗和远方，前提是你要有一定的资金积累。 对，这个 很重要。对对对， 资 金的积累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我们正常人还是一个上班族，我们可能挣的钱够我们现在正常的日常开销，还有一点小小的积蓄，但是可能还不够买房买车，或者你买了车还不够买北京的房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这个理财，就是哪怕你只有几万块钱，你也要记得把它存到某个基金，或小小的尝试一下做股票，或者有可能的话去投资一些房产项目。 几万块钱可以投资房产吗？ 现在有很多项目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比如说共有产权的这种房产投资，或者一些海外房产的投资。 也就是说我和你甚至更多的人一人出一部分钱共同享有这套房子的。 对对对对，或者是使用权，比如说你去度假也好，也可以这样去做。但这个可能需要你前期做很多的这种市场的调查和了解，也不要盲目的去投资。 是，也就是说我们美好的那些愿望哈，你想实现你必须找到实现的一个途径。不能天天去羡慕别人，哎，你看他的生活多么的丰富多彩，他今天又去了哪里，他又吃了什么，他又周游了列国。其实大家在背后做出的努力或者是一些铺垫，包括一些方法和途径，这些可能更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对，是这样的。 你说你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比方说你说你想尝试做什么快递员之类的。 其实我还真的送过餐，但其实是这样，因为之前我曾经创业过，做过一个这种半成品菜的公司，那专门就是给一些公司的这个白领去送半成品菜。半成品菜就是你回家只要稍微的炒一下就可以吃到的这种菜品，所有的调料还有就是该切的帮你备好了，然后你只要回家把它们丢到锅里，然后随便炒一炒，可能就是可以吃了。那个时候很多餐都是我亲自去送的，我觉得就是把美食送到你的客户面前的时候，就是他们高兴，我也挺高兴的。 小优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所以当你送餐的时候大家一定很惊讶吧，这个快递员好漂亮，眼前一亮。 最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快递员就是老板。 那你还尝试过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因为大学学的是广告专业，就是相当于媒体，其实我一直是在从事媒体行业的，毕业以后就从事的是那个时候是平面媒体，然后后来转到户外媒体，又做了互联网媒体，其实主要还是这些媒体，就像现在我去做的可能自媒体也是一个媒体形式。其他的其实我有很多想去尝试的行业，譬如说健身教练，所以我在大概一周前刚刚报了这个美国的私教认证的这个考试。 通过了吗？ 哦，还没有考。 好，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健身教练，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麦当劳，那我很想当麦当劳的服务员，就是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些服务行业，我觉得这些行业其实也是挺值得大家去尊重的。 总之呢，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限制哈，就是要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对，总之就是你的人生不一定要有，不是不一定，就是说你的人生是要有意义，但你的有意义的定义是很重要的，什么样 较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说你挣很多钱，或者说我一定要让全世界或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了，那才叫有意义。 那你的人生呢？你的定义什么叫有意义？ 我可能更愿意把我的人生定义为有意思。 有意思。 我更希望过有意思的人生。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非要写文章秀才华。健身房举铁流汗，却为美食不顾一切。长发飘飘，却酷爱骑车彪悍。将生活过成诗和远方，不为活得有意义，却为活得有意思。FM Lifestyle 邀您一起听听自媒体人张小优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最后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玩机车，作为一个女生，而且你看起来非常苗条啊，不能说瘦小吧，但是确实是看起来很文弱的一个女生。 嗯， 我这个画面有的时候有一种违和感。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性格吧，是比较汉子这个性格。然后我从小就是比较男性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玩一些机械类的东西，比如说小时候就喜欢玩变形金刚，喜欢玩手枪类的。不是玩娃娃，对。然后所以呢，可能就是长大以后呢，就比较喜欢一些极限运动类的项目，比如说也会玩滑板，也会滑雪。然后后来喜欢上机车以后呢，就挑了一辆可能最适合自己排量的机车。虽然朋友都跟我说啊，你可以骑1000cc 以上排量的车，我说我真的不可以。我现在的这辆机车是一辆这个 Kawasaki 250 Z250， 只有250的排量，其实还比较小。但是我在第一天把这辆爱车提车提到家的时候，在停车的时候就摔倒了。 为什么？ 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就是这个支架没有撑上，但是我以为撑上了。 很重吗？这个车？ 很重，很重，很重，大概几百公斤吧。 哇！ 然后就压在了身上。嗯，然后他第一件事是很心疼这辆车，然后才想到就自己还好了，但是新车哎，然后就摔了一下，就挺心疼的。然后非常费劲的把自己的腿从车下拔出来以后，然后就去找人帮忙把车扶了起来。 那现在呢？现在对这个机车的驾驭感觉是不是已经轻松多了？已经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钢铁的一个东西。 嗯，就是你会觉得它操控性很好，你在骑着它的时候就会觉得，首先北京很堵车，然后你骑摩托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宽松，然后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不会堵车，还比较方便。第二就是骑机车的时候呢，就是会感受到很多开车的时候体验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速度的感受可能会比开车更直观一些。 还有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帅特别 对，这个也是，就是要酷。嗯，人生就是追求要酷。 嗯，可能大家对机车也有一定的误解，就会觉得是一定要去标榜一种特立独行，其实有的时候也未必，对吗？ 嗯，我觉得机车是这样，就是可能之前也有太多人给他就是有一些误会或者误解，就是骑机车的人可能就不务正业，或者就是不是好人，或者什么样。但其实我身边很多骑摩托车的朋友都是公司很高级别的这种高管，然后他们闲暇时间就喜欢骑车跑山或者去很远的地方，他们很喜欢骑车，然后骑机车的朋友在一起就是有很多欢乐，就是大家就是一起骑行，一起交流骑行的这个技巧，还有这个骑行的过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的时光。 有的时候你们也会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一些爱心的活动什么的。 对对，就是最近但是还没有参与这种活动，但是有的话肯定我是愿意去参加的，一些骑行啊，一些募捐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 那要说生活态度啊，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活在当下活在未来的人吗？